365个日出，送你365个祝福，只从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里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会环绕着你，像旭日东升灿烂无比。365个日出，送你365个祝福，心中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悄地流，将那星辰久永久。一年有365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，中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天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越环绕着你，像旭日东升灿烂无比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岁月在沉睡悄悄地流，像那星辰久永久，像那星辰久 手掌坚定。